到中午时刻，我们给各位带来的音乐上的陪伴哈。今天开学第一天的路上，我反正感觉是非常的明确， 有点堵， 特别堵， 要提前出门， 特别堵。对， 是 从今天开始，可能相应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在路上感受到的这一个高峰期会延长。 嗯， 然后在一些相应的路段，相信过去几年各位都熟悉了，所以自己提前出门以及在这个路线规划上，可能要心里先留个底，留个备案。 对 啊， 但是对大部分的家长来说还是个好日子，因为孩子们都开始上学了，该做功课了，该上课了，有老师给管教了，所以心里面是放下一块石头。 孩子不知道今天心情如何哈、 小时候我最烦开学 如果你今天有着什么样的想法的话，也可以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设定了一个话题叫做印象深刻的开学。 我记得我印象深刻的开学可能是大学大一，有一个很长的、长达一个月的军训吧。 对，没错。然后当时昨天咱俩是不是还提到、 是斋堂嘛，对不对？ 吃饭的时候、对。然后就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因为我对于我来说，可能真正一个彻底的这个情境的改变，就是上了中学了。 哦，对， 然后瞬间就觉得好像自己是真的长大了， 有点掌握自己话语权。 对，而且身边的朋友已经不是住在附近的这一些人，可能这个北京各个地方的全部都有，然后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哈。当然还有每一个学期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一些体会，哪一次你印象比较深的， 对，有点小期待的开学，都可以来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有星光聊天室来跟我们聊聊你印象深刻的那些开学日。 来，我们带来的是 TFBOYS 三个人还在一起、还在一起的时候，对，然后小朋友那会儿还是更多歌唱着开学上学这样的一些主题内容，开学第一课这首歌。 你醒来时候问候你好，升起的阳光哼着 很多孩子开学第一课应该是准备上第一天准备上学啊什么的，但是我看好像在会飞的狮子心目当中，开学第一天不能穿太干净的衣服，因为要去操场拔草。 为什么学校还需要有这样的体力活的安排？ 说几十年前的操场还是土的，不像我们还塑胶啊什么的。 对， 对， 我上初中那会儿正好赶上学校土操场改成塑胶操场， 嗯， 那一年。对，然后我们可能还没有涉及到说要去拔草之类，但是起码打扫教室 啊，那倒是 这是必须 的。对， 要来一个大扫除。 嗯， 而且我记得可能是开学前一天就要相应了，去学校领课本，然后再之后留下这么一组人商量好了，把教室稍微打扫一下。 是的，是的，我还记得很多的孩子好像以前是看谁说的，说就把那个校服拿出来就擦玻璃窗什么的，就小孩不是很懂事，也不知道应该有专门的抹布，可能就很随意的把校服啊开始擦窗， 还是不爱干净，我告诉你，谁干得出来？来，开学第一天，后面还有更多的精彩在等待着我们啊！易烊千玺，精彩才刚刚开始。 明明那一天离得好远啊，回头却能看见说好的大写的渴望的明天飘影过全世界，不过一眨眼还没发现哦，青春早已蜕变，说过的感谢的相遇的今天，岁月装扮的脸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失眠，心里有话慢慢慢大大，无奈变潇洒，嘴张脸张笑容倒挂，汗水泪水淡在太阳下，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默默默挣扎点缀了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追着我心花， 每天都在不停忙碌，努力的打拼就是为了给最爱的你买礼物，送一份给别人，送一份自己来庆祝，这一年一度的理想生活用成果来记录， 次次收拾间点的身边礼物忽隐忽现，失去的收获的组成的诗篇，时间也红了眼，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 听听听我说，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无奈变潇洒，嘴上脸上笑容倒挂，汗水泪水淡在太阳下，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默默默挣扎，点缀了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我追着我灯亮了照亮了幸福中平凡的模样，追求了非常的大街的明天，原来就在今天出发，听听听我说，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无奈变潇洒，嘴上脸上笑容倒挂，汗水泪水淌在太阳下，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我默默挣扎，坚决的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带着我出发， 才刚刚开始带上这样的一首歌，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全新出发。对，今天迎来开学第一天， 嗯， 很多小朋友们估计现在已经开始适应到相应的一些心理节奏了。对 对， 上了一上午的课了吗？ 是不是也得适应， 嗯， 我看这边闹闹小迷就说，可能对他而言印象最深刻的开学就是一年级，当时非常有自信的和妈妈说不用你送，哎，我自己可以找到教室，结果进一年级，结果进了教学楼，可不吗，就迷路了，坐到六年级大哥哥大姐姐的教室里面，最后是老师叫他们班的一个大哥哥送我回我自己的教室， 太深刻了，我能记一辈子。 孩子也是第一次体会， 但是能懵懵懂懂的找到一个教室，还知道坐进去，还挺不容易的。 学校就剩教室了啊，能进去以后没别的，你坐电教室也行。 可能你会去食堂。 嘿，寻着味儿去的哈。 对。 然后六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不是应该就个子都已经很高了吗？ 是啊， 应该坐在那儿还挺有压力的，就是你看我怎么，我是不是应该坐第一排去？ 他可能觉得很奇怪，但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对对对 对， 哎，可能在上学的第一天，尤其是这种提到就之前没有什么太多真正在大校园的经验，幼儿园跟校园还是不一样嘛。 嗯， 然后那一次确实很冲击，我到现在都记得，说我先上的是学前班，然后去到 哦，你还记得这么小的事情？ 哦，这印象深刻。幼儿园之前我 来给我们讲讲。 然后这个第一天去的时候是赶上一个分班， 嗯， 然后当时就住的附近的这些孩子，曾经一块上学前班的都想在一班， 是， 所以你会发现说一到那儿，虽然提前告诉你是一五班、一三班 之类的，还是扎堆是吧？ 到最后全都是自己好的，然后站在一个班前面， 就不肯分。 老师点名的时候发现哪儿都有声儿，最后领人也领不齐，永远领不走。 对对， 对， 对， 对， 都是说上各个班薅人家，你给我过来，你是这班的， 还挺复杂。 人家觉得我们不是我们关系好，我们就在一个班一起聊天就行了吗？ 是， 不是这样的？ 小孩不懂这个道理。 就那次也体会到说，我们可能真的要分门别类，在不同的教室开始， 要面临一个小小的分别和重新的适应哈， 还挺难过的。 嗯、 但是也很快乐哈， 对对对， 是一种不一样的体会。来，上课铃打起。 哎， 中午这会儿是不是下课铃哈？但我为了下午做一些准备。这首歌曲叫做《Ain't My Fault》，来自于 Zara Larsson。 my fault 翻译过来应该就是 不 赖我 啊，不赖我。 对，这事儿不赖我啊。学校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也学会了说自己就有一些事情要为自己发声。对，之前可能在家长面前据理力争的很多孩子，可能刚到学校的时候就发现说自己有一点会小小的犯怵。我觉得慢慢的可能跟同学跟老师熟了以后，那其实相当于是进入社会之前的一个小环境， 一个小社会。 对，小社会先适应一下。对，你会遇到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同学，也都挺有趣的哈。 对，这边我看到人间富贵小娃哥就说了，说印象很深刻的是小学一年级开学7点半课间操，课间操的时候高年级的哥哥姐姐给他们系红领巾，这个小社会还互帮互助哈。然后老师就说，哎，你们以后就是小学生了哈，不是小孩子了，要懂礼貌爱学习。他当时觉得很开心，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温暖的老师。 那会儿还不太懂爱学习是什么意思。 那倒也是。 对， 但懂礼貌应该知道啊，哥哥姐姐好， 啊， 老师好， 没错。这个当时我还记得在操场上第一次给戴红领巾的时候，大哥哥大姐姐， 我们那个是三年级才能戴红领巾是吧？ 对，好像是在之前 一年级是 绿 领巾， 绿领巾， 对， 红花儿童团那会儿。然后还记得就在戴的时候大家还要挑，我想让那个姐姐给我戴， 对对， 我想让那个哥哥，我那会儿总之就充满了各种小童趣。对， 是， 然后也其实也蛮善于表达自己的一些喜恶的哈。 是， 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也算是一首新歌上线了，来自于满舒克，回想那会儿也是充满了吸引力的年代。 你是我的爱，注定我是你的爱，三分钟的热度不适合我，但我不想等待。I don't wanna live your life, should be by your side, 伤心的回忆都留给他们，皱起眉头去猜。我陷入你用眉毛不经意不好的局，我不说啥是因为我乐意，你是我的能量无计可的舍去，这一次我打算自己疯狂的彻底，就因为要打破魔兽的界限，你就是我的自律无法抗拒的甜点。我现在加速狂奔，心飞快到达边缘，我只想和你锁定不领取他的眷恋，因为是你的心是你的磁场，你的魅力释放我的世界震荡，我已经为你痴迷疯狂，像不幸的碰撞，你展露着锋芒，颠覆我保守的判断，不再完成了多半开始泛滥，不需要多余的赞叹，你让人贪婪，让时光翻转，幻变成灿烂，越了难关，我知道我们彼此已开始有心灵感应，吸引力的法则他们把我唤醒，不费吹灰之力帮我领地一个占领，我的情绪我反应，我的定力和专心的为你精打细算，没有人能够把你替换，甚至不及你的一半，是你的吸引力把我击穿。 Can't wait So for you， 相信你的吸引力。Can't wait， sing for you， 为你唱的旋律，为你沉迷。注定你是我的 vibe， 注定我是你的爱。三分钟的热度不适合我，但我不想等待。I don't wanna live your life， should be my side。伤心的回忆都留给他们，皱起眉头去猜。 满舒克的一首吸引力啊，全新的单曲上线。我们这边看到一个很长很有吸引力的留言， 真的是怀疑它的真实性。这边我就不说名字了哈，他是小学五年级吧，姥姥家全体成员送我，嚯，他说我是三道杠，呵，还是少先优秀队员，优秀班干部， 嚯， 反正就是很优秀啊。 对， 穿着白衬衫花裙子门口迎接新生，他们就站门口看着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小姨把我画成了一个老生一样，然后被无数老师吐槽，连校长都受不了了，提前结束了我的迎接任务。然后后来半年外号花脸特别深刻。 谁上学那会儿没被画过老生？ 为什么要化妆？ 哎，那会儿就家长怎么能让自己孩子更突出一些？ 化妆 好，我们已经够优秀了，三道杠都贴上，你不可能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胸前俩吧。对，然后所以到最后 青龙又白虎呢， 对，就只能说，哎，造型上稍微弄一弄，咱涂红嘴唇啊，

点吧，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有人阻拦跳不过去的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要你能坚持就能奔向美好前方。 这个很像我们昨天说到的，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升旗是那个鼓队，那个叫 军 什么 鼓号队 啊？对，鼓号 队，对对对， 是不是就打这鼓噔噔噔噔噔， 没错， 噔噔，就那个啊， 就缺一个后边吹着背上书包上学校口哨的人， 还有拿旗在前面晃的人， 一定是大队长。 对， 我们那会儿哈，三道杠，然后看分时候吧，重要的场合可能真要穿上这种鼓号队。专门的就类似于军乐团似的衣服， 周一的升旗仪式， 举着小棍儿打着节奏， 嗯、 对吧？ 嗯，觉得可帅气了。 没错， 那必须都是三道杠、两道杠的， 特别的羡慕。 我们都不能往上站，就看着那个整个台子上面全是三道杠。 咱们往上站，可能老师也害怕说这棍儿就耍起来 了。我们作为主持人也是可以往上站一站， 直接一个反手转，齐天大圣。 天，因为我这边好像看到我们之前有听友说，哎，怎么还有绿领巾？是你们没有经历过绿领巾的年代吗？现在都是红领巾？ 可能年代不同，可能城市不同，是吧？ 我看这边谢谢留言，就说绿领巾就那两年是预备少先队员的意思，后来就没有了。哦，对，预备少先队员。 对， 嗯， 我们叫红花儿童团，而且还有团、 啊、什么什么 红花儿童团， 红花儿童 团。对， 哦，我们真的不这么叫。 还有团歌，对，先带个一年两年，对吧？然后再之后带红领巾要分批的。 对，所以三年级就很混乱，有的是红领巾，有的是绿领巾， 是没错。 对， 然后那会儿就是戴红领巾特自豪，你得是学习又好， 嗯， 又被认可， 嗯， 老师这个之间还要再一次商量推荐人选， 还得那个投票的吧？ 对，推荐完了以后，同学再投票。 是， 啊、 光老师推荐，要是投票不行，还得下来。 想想那一种仪式感，对不对？在操场上戴着红领巾那一刻， 嗯、真不一样，大家都在争取，我也要第一批戴着红领巾。 对，我不知道这说不知道绿领巾的朋友是从小就直接一年级就红领巾了吗？还是 现在都是一年级就红领巾吗？ 小朋友一进去基本上就红领巾了。 啊，是吗？ 对对对， 我已经凹凸了。我看到这边小蛙哥就说哈，之前还有什么小黄帽红领巾，小黄帽是为什么？ 你小时候不戴小黄帽吗？ 不戴 啊。对，这其实跟红领巾不一定是个固定搭配，上学必须要拿着的、啊、基本上不能落的。但实际上小黄帽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一个警示跟提示、 嗯、 过马路的时候，出学校的时候一戴小黄帽就知道、嗯、哦，这是个学生 啊、 汽车呀或者什么就应该相应的让行， 可能还有点反光什么之类的。 不不对，后来做的有反光， 是， 但是那会儿就很普通的那种棒球帽 啊、 哦、这是可能春天秋天的，夏天做的是另外一种，特像现在骑电动自行车的网纱就过分了。 我说这不是透气吗？ 很简单，一个硬壳，脑袋包一圈，后边是一个那个皮筋儿，然后前面就一大帽檐就完事儿了。 哦， 反正就更清爽一些。 没有戴过， 那会儿 戴个绿领巾， 必须得戴啊，对吧？绝对不能忘了哈。 好吧，老了老了，出卖年龄了。 真是，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猛地一听可能跟学校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地方茶山流其实是在中南政法大学门口的一个公交站，所以也蛮有校园气息的哈。 六月的大雨一瞬间淋湿了四个四季，仿佛一切都还在原地谈笑间，却多了分离。终于这一天来临，我们要各奔东西，那么这一餐去桥楼还是新开的店，伤感的话不用说，忧愁的泪不用流，请往前走，不要回头。南湖大道的538总会被奔驰的汽车代替啊，但那拥堵的一小时是最美丽的虚度年华，绕不完的旧操场也会有别人走过你我的印记啊，如果世界真那么大，我就从这里出发。 地来的火腿啊，文泰路旁的车棚里偶尔住着他们一家，那几个拼命的考试者也成为往后说来就笑的珍藏了，那八个字的消息早已写进心底了，岁月催促人长大，匆忙的脚步早已停不下，还没说完的话就算了吧，总有些遗憾要学会放下，前路不是太重的行囊和过去时光，一如既往，哪怕从此离开了家乡。 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首歌的情绪感觉更适合那些现在进入到新的校园跟校区，小升初，初中升高中。这种感觉，换了一个全新的一站，可能也标志着自己人生另外一个在校园的起点的开启。回想过去，这一个暑假可能还在跟自己之前的朋友玩，现在好，全都是新朋友了。 是 啊， 我看到小刚就说的，他在高一开学哈，他说自己的中考成绩425，一分不少，刚打分数线，自己的名字写在公告的大红纸上，特自豪。哦，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记不记得，你应该也有同样的印象，就是我们去报考艺术类大学 啊， 他也会有放分儿， 对， 比如说初试、复试，然后你就会看在那边密密麻麻的名字后面，你有没有到达那个分数线，到达了就证明你可以进入，比如说复试还有三试，你就会觉得很高兴。 那会儿就特别像什么 放榜 剧，对，然后过去放榜这些。要努力的找自己的名字， 对， 非常的快乐， 对， 然后到最后你考完了，它还有一个总排名的榜嘛， 嗯，对， 对，然后那些我当时反正是在网上看的， 嗯， 还有看你排多少名， 嗯， 这事儿就觉得说昭告天下特别的优秀，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然后我们小时候那种小学的时候是写一个大黑板，谁上了就本区最好的初中。 哦，这个也得写， 对， 说现在要杜绝这种情况了， 对对对，然后现在都挺扎心的，就反正那会儿确实应该杜绝， 嗯， 那会儿同学每次路过的时候其实看着自己心里挺难受的， 对，尤其是考艺术类，如果说你就是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的人就是哭哭啼啼的离开了，然后可能准备下一年再考，还是说我已经考了三年都没有考上， 对， 那种打击挺沉重的， 嗯，没错啊，对，上学其实都会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回忆，今天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通过听 DFM 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自己当时印象最深刻的那一次开学到底是什么哈。继续听到的一首歌，这个组合叫做我们，非常的简单哈，一男一女带来你承载了我所有喜欢， 刹那片刻我们想先投着惊喜，萍水相逢，也做了梦，意外很痛，不会再有我的梦和你，承载了我的所有喜欢，也习惯了每夜你的晚安，毫无保留的为你心烦，你敢不敢？ 你承载了我所有的喜欢。现在长大了发现说，可能在上学那一个年代，真的承载了当年所有的喜欢， 真的是 还想回去啊，现在已经回不去，我们只能就随着这样的一个时期吧，对，每到开学的时候大家都会回想一下自己在上学的年代， 对， 我们也跟着各位一起想一想当时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开学。 嗯，我这边看到 Y 说，高一我开学就直接被拉去军训了，猝不及防，一练就是一个月，印象太深刻了。哎，他们高一也练一个月吗？我记得我们初中高中都有，但是没有一个月那么长，可能一到两周。嗯， 对 对吧， 最长的也就两周了吧。 对，我觉得最长的一个月应该是在大学大一那一年。 大学咱们 提前开学八月份， 三周是不是？ 对，拉到斋堂， 对， 吃喝都在那儿， 而且中间还得考试上课。 不一样，是不是？ 真的是不一样。 当时就除了训练之外呢，还要这个偶尔去那个大的礼堂学习，最后还有一次笔试。 好像是有 班长想法， 但是我自己忘记了。对， 还要拉练什么之类的， 对， 可能都会有不一样哈。 嗯， 然后反正我这边从小学开始军训，初中高中基本上开学之前的必修课。 嗯， 而现在好像很多都不像我们那会儿要去到一个军训基地， 对， 或者去到你知道就相应的部队的那些地方，我们好像直接在学校里就把所有的这些军训搞定了。 对，我高中也是，我们是军宿化 管理。好羡慕你们。 对，我们有宿舍，我们都是住校生，然后就直接在里边就军训了。但是大学的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第一次从南方来到北方。 嗯， 然后呢，作为一个没有吃过馍的少女哈，然后看到馍大家都在抢鸡腿，我说这个馍可太香了。 解释一下，是馒头啊。 就是馒头，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就拿那种保鲜袋，每次吃完说馍的没人抢嘛，那个馒头，然后我就弄好几个，左口袋放一个，右口袋放一个，左裤袋放一个，右裤袋放一个。然后军训的时候，说实话，年轻的时候谁会觉得真的特别累呢？ 对， 所以休息的时候我特别来劲，我说哎，分你半个馍，你吃不吃？所以他们叫我馍女。 到处派发的。 对， 我们要这么说真的应该是有一个类似于魔女魔男 魔王 对这种感觉。他每一次都会从食堂顺个三四个过来。嗯，因为 胃口大是吧， 我们当时军训那个地方每天他吃不太够菜啊。 嗯， 然后另外就是一天确实容易饿了，以后你能自己去发挥的就是把馒头拿回来 弄点， 再买一杯辣酱。 对对对， 那会儿有老干妈。 是是是， 一到晚上你等着吧，夜宵开启，每人一个。 嗯哼， 老干妈。 不不不不，那是你们男生。哦，你知道我们女生他们都真的减肥，军训真的会瘦，就我一个人胖了20斤。对，我记得那时候丽坤是我同班同学嘛。嗯，然后我说丽坤来我请你吃馍，他说吃不吃。 军训那会儿都起得可早， 尤其是拉练那天一定是清晨五点。 对、嗯、就是我遇到过比较人性化的拉练，就是 还有人拉练还有人性化， 就是走走就得了、 哦、 然后当然也碰到过那种早上起来从基地出发 真的 一路跑不停 是 跑山路，中间绝对不能停下来，然后当时大家集体跑了一个多小时，没中间没休息没喘气儿， 嗯， 我太厉害了。 对， 就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裹挟着你，必须推着你往前跑的时候，你真的是拉不下来。 而且不能吃东西，就是你要背东西，背 什么东西？ 有些人会偷偷的往棉被里塞那个什么火腿肠啊什么的，都会被教官搜出来的。 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之前还见过说那会儿军训，好多孩子想家， 嗯， 同学就是 因为觉得太苦了，是吧？ 对，然后也不让带好吃的，背包里边都是妈妈给塞的零食，不敢吃， 嗯、 于是就装病、 嗯， 教官我晕倒，然后回到宿舍以后，打开书包，边吃边哭，妈妈， 真的假的？ 我眼睁睁的看着他哭，我想我妈，你来一口吗？我不用，不、 哎， 你是妈妈， 你是在映射我吗？你来一口， 不是不是， 我这边看到大局10005，我觉得说到军训，大家都非常有话想说。他说，高中第一天被学校安排军训， 啊、 直接拉到军校，我们真是哭着喊着不乐意。可是十天军训一结束，你那个喊妈妈的，我估计就是又哭着喊着不想离开 教官。 对对对， 我 说军哥哥们实在太帅了。哎，我想起来那天坐着大巴离开军训基地的时候， 嗯、 我真的是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我们的教官就说：“千纯，我记得你爱哭又爱笑。” 哎， 嗯，就是你看，其实军官对你们每个人也都挺用心的，知道你们每个人的性格和特点。 每天我们都在一个比较极端的环境下成长嘛， 是 对，因为在那边不像是朋友之间，大家相互还客气一些。 嗯， 每天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指令跟执行。 对， 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大的情绪，就该相应的惩罚的时候也都会有。 嗯， 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彻底放开了自己的内心。 对， 上来就破冰的感觉。 是， 经历这么几天之后，大家都会，就如果觉得哪一个教官在训练之余跟你有更走心的一些交流， 对， 或者他 一直扑克脸。 一直扑克脸 也很行，我都记得你了。 对，都会有各自的特色。 是的， 然后到最后大家都是产生了一种真的有一点小战友的情怀的意思。 对、啊、因为他对你真的还挺严格的。我看到这边 Do Pure 就说开学站军姿印象很深刻，我们当时还说真正军姿站得好的就是要眼睛都不眨，然后你眼睛一直不眨眼睛就会流泪了。我记得有一个女同学就是这样、 哦、 然后被我们教官表扬，你说看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我说我们做不到， 眼睛眨都不眨，然后最后 眼泪就 汗流到眼睛里里边也好，流泪也好，你到最后他始终还是会跟他， 就反正 你干嘛呢？我迷眼了，你不会？ 我要擦眼， 不让眨眼吗？不是。 如果早知道那天是我们最后一面，我绝不会和你谈论琐事，浪费时间。人生里看似偶然，却又必经的告别，不约而至，无人可免。又一回置身某个似曾相识的场景，那一刻我忽然感应你就在我身边，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等到秋叶终于金黄，等到花发悄然苍苍，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人已不再奔忙，等到心也不再轻狂，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记忆只剩精华，等到笑容不成伪装，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释怀所有悲伤，等到体谅世事无常，我们相约老地方。又一回置身某个似曾相识的场景，那一刻我忽然感应你就在

逍遥四方，伙伴在身旁去乘风破浪，他可彷徨来日方长，我的目光要去天地荡漾。 羡慕鸟儿会飞翔， 道理没有太阳照常升起，于是我热爱我心里咆哮的声音，于是我选择去做自己，这比道理更实际。年少不轻狂，心事坦荡荡，伙伴在身旁，前路亮堂堂，火把尽情燃烧，志向意气风发，我们天兵同将，年少不慌张，少逍遥四方，伙伴在身旁，去乘风破浪，谈何彷徨来日方长，我的目光要去天地荡漾。 焦麦琪的一首《少年行》， 嗯，非常有少年感的焦麦琪一直很擅长或者很乐于去写这样一个主题的歌曲哈，但这首歌还写得挺铿锵。 对， 嗯， 这首歌但一铿锵了，很多时候他就 南征北战的即视感， 对，往里加一些特别多的音节， 嗯， 就你说着说话自己要倒这么一下口，就好像你走走路突然来这么一小蹦小跳， 嗯， 哎，中间就会给你稍微把这样的挺舒服的韵律打断， 就多一些节奏和力道在里面。 我们建议他重置一下哈， 嗯， 少年特行什么之类的。 2021年重置版， 没错哈，嗯，来。这边我们继续，嗯，跟各位来聊一聊印象深刻的开学小短文，先上吧，好吧？ 小短文可真不短啊！他说，先说一个想起来的哈，初一，因为那也是一个区的学校，所以很多应该算之前认识。但是对我这种日常脸盲的人来说，基本上认人约等于开盲盒啊。但是头两天从早晨开始就被很多人会来认出我，因为我个子矮嘛，经常被突然拍肩、拍头、拍头。 嗯， 然后最绝的是有一次在食堂打饭，后面过来一个个子挺高的女生，挺用力一拍我，嘿，好久不见，还认识我。我吗？然后一闪而过，扬长而去，留我一个人原地非常沮丧。第一，你倒是是谁？你倒是说呀。第二，他使劲一拍我肩，手里没拿住鸡排掉地上了，还我鸡排！你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走啊？不就是看见你手里鸡排掉了吗？ 他看到你吃鸡排不乐意是吧？羡慕妒忌。 哎，要是我一般碰见就拍一下，哎，你记我是谁吗？我反对方，哎，你再想想，哎，你不记得，大家都得有个有来有回， 对， 哪有拍一下你认识我吗？走了， 走了，嗯， 就是看你鸡排掉地上了，不想赔啊。 已经疲倦的梦想，我成夜晚的惆怅，有什么好感想？谁不向命运投降？渐行渐远的光亮，就让它随波荡漾，把回去的路遗忘，对自己原谅。任山风吹乱发，肆意吹走彷徨，让大雨抱我吧，冲上我的脸庞，是时候放下了，要擦去泪眼汪汪，就带我流浪，带我去很远地方，请带我去个远地方，去他乡陌生方向， 去张扬，再可以看糖不辣。 带你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我们今天带大家去到很远的地方，可能就是你第一次的开学给你印象很深刻的那天，当然也可以是你大学开学。说实话，我那么多年我最期待的开学大一，为什么？一方面就是考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另外一方面因为我初中高中都没有什么早恋的经历，然后就很想说我终于念大学了，我是个大人了，我离开上海来到北京，我可以开始重启我的人生，属于我自己，我自己能说说了算的人生，然后可以开启一段恋爱。然后女生嘛，就是很憧憬说我要在大一我就要谈一段永远不分手的恋爱，所以有很抱着很大的一个期待。 很多哎呦，孩子们第一次谈恋爱都是这样 是吧？ 对， 就是缺少经验。 我意识从小给自己的意识当中，因为一直没有谈过恋爱，就恨不得就觉得说我如果是从中学开始的话，我要一路走下去， 对吧？要那种甜甜的恋爱，一直到这个礼堂的钟声敲响，手边握着的身边的这个还是原来的同桌什么之类的。 对对 对， 哎呦，这美好的幻想， 很纯情美好。 哎，后来慢慢的这些幻想都被打破， 哎，现实很骨感， 人也变得更加的现实了。对，就发现其实生活当中有太多的要去处理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每个人的脾气嘛。 没错，就好比说。这边我们也看到有朋友留言，都讲到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刚到校园，那其实要处理的事儿太多了，收拾宿舍，报到，填表，最重要的是，如果就是到另外一个城市上学的话，办 户 口 啊，可不， 身份证。 是 大家集体排着队去拍照片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有印象。 对， 那个时候说那个拍身份证照片还不能化妆，那你知道播音系的女孩嘛，出门都是要捯饬一下的。然后到那边纷纷就不算卸妆嘛，至少把隐形眼镜给摘了，然后把你的眉眼稍微擦一擦。 是， 对， 我就见过那个刚大一嘛， 嗯， 可能化妆技巧也不是特别娴熟嘛，我们班好多女生那化的是吧？用那谁的 话说，花脸 吧，大花脸嘛， 对， 还不如弄点粉， 那糊了。 怎么都觉得像是孙悟空变， 所以其实还是就素颜最干净，因为少女无丑陋啊。 没错哈，来，进入到校园，进入到大学，可能标志着成熟哈。葡萄成熟时，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肤质。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后辈收成时。这一次，你真的很介意，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够今天的泪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创里吸收，也许 熟透。可惜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不回来，错过了春天，可会再花开？一千种恋爱，一些需要情侣灌溉，枯萎的温柔在最后会将回来。错的爱乃必经的配菜，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教今天的泪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创里吸收。也许丰收与粉上味道你也得接受，或者要到你将爱酿成醇酒，时机先至熟透。想想天的一边，亦有个某某在等候。哦耶耶，一生只等葡萄熟透。谁都辛酸过，哪个没有？ 来自于陈奕迅的《魔力》哈， 嗯， 我觉得他说粤语，他唱歌跟说话的时候就是两个人 啊、哦， 对，然后在唱歌的时候总是给你一种很深情、很强的故事的讲述感， 是 一说话的时候，你总能想到他演的各种喜剧的影片， 啊、对， 还 是 很有趣哈。 他平时没有什么包袱，但是因为你知道吗？他唱歌因为太稳了，所以有时候感觉他唱歌就跟人说话一样，在跟你讲一个故事， 讲述感就会很强。 对，我这边看到有一位听友蜜姿，哎，说到大学的恋爱啊，很多人就有话要说了，他说。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喜欢的一个男生在同一所学校，但是到毕业呢也没有给他表白。 嗯 嗯，那你是不是每次开学都期望在这个校园里看到他、嗯、然后鼓足勇气跟他表白，或者他跟你来一个表白？ 是， 但从来没实现。 我们这不是有前段时间送电影票的， 嗯， 从上学一直到现在都没表白的吗？ 是，怎么着， 当年的同桌是不是来得及？ 后续如何、 啊、这一次对，哎，给我们汇报一下、啊、 对呀，电影票看了没？ 看没看？好不好看？ 对， 旁边小手拉没拉？ 你问太多了你、 啊、对，开个玩笑哈。 对， 来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说，哎，我本来是要去清华的， 嗯， 深思熟虑各种比较，我还是选择了北大。我们当时也有这种困惑，说以后到底上清华还是上北大呢？哎，然后他说因为北大的保洁那边月休四天，清华的只休息两天，也不错， 对， 也不错啊， 好好工作哈， 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啊、嗯、赵天去万人食堂咱们吃个饭哈、 嗯、 来，张栋梁，人生没有如果。 少年，已经不再 情像一只蝴蝶，脆弱却让人想念，它总是忽隐忽现我心中的花园。向昨天告别，跟伤口和解，别哭丧着脸，我不再扮演青春的少年，你也不必留恋走过不安的岁月，牺牲多少的睡眠，终于对快乐不再贪得无厌，人生没有如果，比如说换另一种生活，有什么结果，人生没有如果，比如说没有参考星座，会不会落魄，只能放手一搏。多少梦浮现，多少梦幻灭，喜欢去海边冲浪的少年，总算学会妥协，无伤大雅的谎言，微笑应对着敷衍，终于学会用温柔对抗世界，人生没有如果，比如说换另一种生活，有什么结果，人生没有如果，比如说选过，你会选什么？人生没有如果。 人生没有如果，只能放手一搏哈。 嗯， 这一次的开学，我觉得我的表弟正式的进入到高三了，也是到他放手一搏的一个时候了。 高三的开学， 对对对， 回想起来真是毛骨悚然。 嗯 嗯， 一定是印象深刻的。 对， 因为从现在开始，之前是向前看， 是 从这一刻开始，他是进入到一个倒计时。 嗯， 对 对，我记得那时候还写什么，给自己写报表啊，做息表啊，各种。虽然每个月写内容差不多，好像也不能兑现。写归写，我这个要干什么干什么，每天晚上几点睡啊，干什么干什么。 对， 大高三的孩子可能都是这样子的，给自己有每天都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 flag。 老师当时要求我们在自己你住宿舍住家里面卧室房顶， 嗯， 要贴一张纸，叫醒了就起， 嗯 啊。就是意味着别睡懒觉，这一会儿的时间都很重要，然后但凡你睁眼了就起来吧，你睡也睡不踏实啊。 然后卫生间的玻璃上都是那种小便签写的那个英文字，英文卡片一样， 对吧，背单词， 没错。 嗯， 很多这个晚上经常会 上洗手间的同学起来了以后，第二天昏昏沉，怎么了？我醒了就起来，现在开始困了哈。哎，想想其实就那会儿的开学，确实每一次开学都伴有不同的一些情境跟心情。 对， 印象还有比较深刻的就是在上高二的时候，因为那会儿算是要体验农训，我之前也提到过， 哦，农训， 大家要开始下地干活。 嗯， 然后那一次深刻是在于，一方面去接触到说，比如这个摘玉米，真正把玉米晒干了再掰棒子到底是怎么玩， 就是没接触过， 没玩过。然后再之后就是老师， 好玩吗？会玩吗？ 真的，真慢慢得学。最重要的是老师在旁边，他每见到，比如说花生， 嗯， 比如说玉米，我们的生物老师都会认真掰开了，大家围坐在一起，这个就是胚乳。 啊， 这个就是胚芽，这个是什么？哎呦，很多老师都有自己的一个介入的方式，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就玩的也很累， 嗯， 玩的干活也很累， 对， 但同时确实学到 了 东西。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必要的学呢，要不然就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也不行哈。 没错啊， 对， 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魏晨，叫做《我为自己代言》。 去爱我，可怜你总是等待。你可以轻视我们的年轻，我们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我为自己代言，决定我的未来。你嘲笑我一无所有，不配去爱，我可怜你总是等待。你可以轻视我们的年轻，我们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梦想是注定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我为自己代言，心

再说我愿意。 拎着气球， 嗯， 当时一直没有表白的那一个人啊，再次给你一个表白的机会啊。 这位小蛙哥也提示晨晨了啊，晨晨，那个高个女生是不是喜欢你啊？ 对， 该表白要去表白哈，扒拉扒拉还能不能找到姑娘哈？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印象深刻的那一次 开学。 对， 这边青柠仙子说了，开学总是伴随着作业没有写完的焦虑，有多少人真的来我们的听天 FM 正午有星光聊天室举举小手哈，总是放到最后一天才开始做作业，拼命的补，拼命的抄。你看， 我先举起来，好不好？ 俩月的时间，愣是一个字儿没动。 是这样的，这首歌送给很少很少凤毛麟角、 嗯， 有人会提前认认真真一放假把作业先写完了， 特别少 或者定时按量，没有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 那个更少 写完， 对， 是不 是？可能都是最后要稍微突击这么一小把哈、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共通性。这首歌送给你，送给所有人、 嗯、 ，For You。来自于万妮达。 I think I might be into you.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 你让我灵魂出窍。Boy,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 Someone to know, someone to know, 不能只是君子而已。我掉进你的同色瞳孔里。把全世界与我为敌，我已经沉沦，已经沉沦，但我只能藏在心里。有些话我不能说出去，我只有在心里 Do re mi。 一首 For You， 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聊聊跟各位印象深刻的开学相关的这些故事。 嗯哼，看到这个故事哈、嗯，想改名说，先说大学吧。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父母，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嗯、心里空落落的。爸爸来送我走了之后啊，我还偷偷抹了眼泪哈。 嗯， 可笑自己报志愿的时候还信誓旦旦的说要去一个完全没有认识我的城市哈，离家远远的，要自由的空间。没想到这么快就打脸了， 啪啪啪！离开家肯定都会觉得有一点不适应，对， 嗯、 尤其是跟亲人分别的那一刻， 对。 就永远想到那篇文章是背影嘛 啊， 这种类似的感觉， 尤其是像我这种大学从另外一个城市来到北京，我记得那时候我爸来送我、 嗯、 然后住在酒店里，然后呢给我安顿好了，到处看，趁我睡觉的时候早上到处看，去买一些什么小衣橱啊什么的放到我的宿舍、 嗯、 全部弄完走，那一刻我确实就是背影的那种感觉、哦、累分了。嗯， 我在北京我都我爸妈当时过来以后说：“哎，这个被子弄上来、 嗯、 是吧？”然后当时铺上这个席，铺上各种东西以后， 嗯， 行，我们回家了啊。然后就是 别走啊！ 第一次在外面住宿舍是吧？ 下周末就回来了吗？ 就是。 哦哦哦有点会啊。 对，我这边还看到燕玲说哈，记得儿子高一，对，很多的开学可能我们自己都印象不是很深刻的，但是孩子们的开学自己记得很牢，尤其是妈妈们哈，说儿子高一刚刚开学一个星期打篮球跳起来落地时，为了躲避同学的脚，结果嘎巴一声，哎呀。脚踝就骨折了，架了两月的双拐、 哦、 印象深刻， 好疼啊。 嗯， 打球的时候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受伤，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假期、如果没有自己小伙伴住得近的能一起玩的，我那会儿就只能说就蹭别人的场子去玩去，交五块钱去旁边大学人家操场上有谁打能加我一个、一块玩，不然我就自己打了。然后其实这放假期间是疏于运动或者那种强激烈的对抗的，你可能整个身体的反应啊都对肌肉的保护都不太够， 对，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一开学刚打球第一场比较狠，因为太久没跟好哥们一起打了， 畅快淋漓的是吧， 脚上都会磨出泡来， 对， 脚底板然后就会狠狠的一层泡，然后像这种受伤的肯定也避免不了， 对，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墙板，我是后腰的腰椎，然后就裂了，就大家都会是这样， 是， 但是快乐 对，尤其是这种对抗性运动，足球篮球受过伤你不能说特别正常，但确实避免不了， 是，就这样你还见着有同学什么缠着绷带拄着拐在旁边 还来、 给我投一个， 有什么精神， 谁把我架到三分线以外我给你看继续听到了一首歌邮票来自于 Kimberly Chan。 开着一路南下，包下一整栋民宿，混在游池边的玩家全都高级数，习惯这种慵懒，猪朋狗友都在、tell me how you feel， 哥今天玩得还开心吗？这里当成自己家， We just smoke, we just drink， 你在屯园住，在新的高度，新来的朋友没空照顾，没包袱，把眼睛揉 Hit me up， 如果你会想我，我把你找回，你的笑容甜得像个糖果，会记得今年夏天我们去的每个场所，我们太喜新厌旧，想玩点新的高潮，我喜欢你如此即兴，留下旅行我们都听，夏天回忆到 R&B 做完激情，先不要提烂话题，有专业又是一个新的星期、Don't worry about me、 陈芳语，Kimberly 钱的，这首歌叫做邮票。12:43说到的就是中午有星光啊。 我这边看到在我们的中午有星光天天 FM 突然看走神了，他说他最印象深刻的开学是大一开学自己去报道，印象不是很深，就是跟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 好难 啊、嗯我觉得我回想一下，其实现在很少有要自我介绍的场合， 嗯， 但是现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可能会不好意思，羞于启齿，但是以前上小学或者说竞选班长啊什么的，那是一套一套的，把 熟了， 可好了， 没错， 对吧， 可会夸自己了， 对，一点不脸红， 学习优异啊，这那的 对对对， 爸妈给写的 什么热心帮助同学了， 对 对， 然后热心帮助同学、 嗯、 遵守纪律， 哎，尊敬师长， 这太多了， 对对对， 一套 一 套的，对，然后但是现在在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包括现在其实都会紧张， 对，紧张，而且不敢把自己说太好， 对、得搂着点， 对 啊，别最后你把自己说挑了，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对，哎呀，您是著名的主持人，哎，没有不是不是对吧， 还有这种情况啊， 谦虚总是对的。 对，我这边都是，你是大鹏，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你是 你 是 王维、 那个， 我不是，我不是。 叫什么什么男？就那个跟金星主持的那个啊，你是他吧？我不是，不是，不是。 哦，对，你 我是谁？哦，那我不认识，在家， 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哈。 是啊、嗯，很有趣。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到现在都记得，在刚上大学那次比较重要，然后因为要面临到所谓训话哈，那会儿。大的师哥跟师姐 啊、哦，对， 会过来给你一些指导，在学校的一些状况、 嗯， 然后所以大家弄得特别正式，找一个带台子的地方， 嗯， 你要站上去， 对，站起来， 跟朗诵一样的，恨不得那种自我介绍， 对， 哎呦，当时大家一看就有好多曾经就参加过各种比赛的， 对对对 对， 一套出来大长串的，恨不得贯口， 最烦，因为那时候你想都是播音系的孩子嘛， 对对对， 以后可能都是要输送到各个电视台做主持人的，啊、都特别能说，当他们说的天花乱坠的时候，你说那我说什么呀？心里面就倍儿紧张， 对。我们专业， 对呀， 死皮克英格里似的，我 天哪，比你们更难。 Personal introduction， 然后介绍 ，My name is blah blah。 我突然觉得我没有那么难了， 好累啊！哎，随便吧，随便吧，来自于汪苏泷，随便。 这十年都来一万次原子恋，有人分开听个人间，我分开你的朋友圈，反复怀念那还没采集的碎片。正所谓理性观点，运气总不让我这边。我短暂失败的爱情，自卑敏感的个性，可悲可怜可悲可疼可恨可爱的自己，不可理喻的热情，不合时宜的平静，看不懂这个世界，也看懂了世界，满怀深情的说随便。是我习惯误解，习惯原谅每句抱歉，习惯是成熟的纠结。再听一遍这些年留下的音乐，让人感动，让人怀念，怀念那个炙热少年。我短暂失败的爱情，自卑敏感的个性，可悲可怜可悲可憎可恨可笑的自己，不可理喻的热情，不合时宜的平静，看不懂这个世界，也看懂了世界，满怀深情地说随便。于是人群之间走路盯着地面，几乎拒绝所有来电，我总是很特别，我特别的纠结。 随便哈， 那我们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有一个非常随便的开学，我看到这边是不是我们看同一条？ 来来来， 说二三年级的时候开学在班级门口站牌哈，考试最后两名自动留级，然后上一个年级自动再下降两名，就像交换生一样，送走俩，迎接俩，就每年开学的时候看，哎，谁来了？哎，谁走了？ 也有点小拆盲盒的意思， 是 挺有趣，挺随便的， 对吧？ 然后这边还有朋友说大二的开学啊，因为在本市上学，所以当天就坐公交去学校了，眼看迟到了，到学校那一站的时候着急下车，催促身边这个身前面的人，结果被一个学姐模样的人当即就给呛了回来，老师说有点不爽，一路一前一后的就进了同一间教室了，最后才发现，嘿，他是我们班的现代老师，然后好在此后一年和他配合不错，以至于经常的画面就是顶着一副戴眼镜坐他对面，嘴里塞满零食的我，然后他还象征性的点我一下，不耽误我继续吃完啊！ 哎呦，我还不耽误继续 吃完，上课 吃 零食还叫打配合了？ 对，暖暖的。我这边看到还有1840就说，印象最深的大学开学，姐姐和准姐夫一起送我去学校，帮我办各种手续，还遇到了好心的学长帮我们，暖暖的。我怎么记得我们当时每次开学都很害怕学长给我们回锅呢？是吧？要训一下啊，这是个传统。 这是曾经的一个传统，好像后来就是严令 被废弃了， 不许了。对，因为确实也有一些就过分了哈。但不管怎么样吧，我是觉得说，在开学的这些所有的记忆当中，在上大学那一会儿，跟师哥就师哥师姐这一次碰撞似的，很快能破冰。其实就跟我之前说的军训是一样的，就上来有一个比较，这种情绪大家都不搂着， 对， 反而容易一下就熟了，对，不打不成交，就有点那个意思的感 觉。而且确实本来也没有什么冲突哈，就可能大家也都挺直的， 说话特直， 对，到最后可能被训得最狠的一对师姐师妹，可能就变好朋友了， 没错，以后天天一块吃饭， 嗯， 然后探讨着怎么训下去， 这个有点坏了， 开玩笑了哈。 对， 好，今天跟各位聊了很多这些有趣的对于过去的上学时候的回忆，那主要也是因为这马上我们看的就第一天的这个开学日都要结束了，正式进入到下午了哈，也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够抱着对过去的一个小小的回忆，然后今天也可以想起来的这些事儿跟孩子来一起讲一讲，分享一下哈。哎，我当时我今天聊了印象深刻的开学第一天，你今天怎么样？也算是一个开头， 或者把我们这个节目找出来回听一下，给孩子们放一放 小话头啊，没见过绿领巾吧，是不是啊？好，结束今天的正午有星光，然后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也算是最近的新歌，萧敬腾带来的已读不回就是我哈。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春， 明天再见了， 拜 拜。谁呀？